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习近平主席的视频致贺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汪洋出席闭幕式。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各地积极打造高质高效的农业，建设宜居宜业的乡村，让农民更加富裕富足。 北京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的国庆景观布置完成。 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即将回到祖国。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2021中关村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的视频致贺，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与会嘉宾表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应继续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接下来我们将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协作大创新，服务于国际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认为应该积极地进行科技创新，将科技创新应用在我们的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同时要和世界加强合作，积极地开展疫苗和药物的研究。 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大家表示，一定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总书记说，塑造科技向善理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医学科学家都应该在 医学科学研究的创新前沿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 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也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下，科技创新成果才能真正造福人类。高水平大学要在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在推进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创新合作才能让我们发展进步，和中国在科技和创新领域签订的备忘录将会收获一系列成果，助力双方在创新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这给中关村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海淀作为中关村的发源地、核心区，要坚决贯彻好总书记的要求，勇挑重担，打好基础，积极探索，落实好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率先建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生态，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创新发展。 作为在中关村这个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新型研发机构，我们会用更加灵活的机制，用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我们的国际同行合作，争取多出成果，多出世界级的成果。 总书记要求我们啊，把中关村努力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我们就是要主动融入世界创新网络，我们有信心呢，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好地吸引呢国际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来中关村发展。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历时近一个月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4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文艺晚会，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本届文艺汇演设立圆梦奖，寓意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天路等10台剧目荣获最佳剧目奖，北魏长歌等15台剧目荣获优秀剧目奖，藏地彩虹等9台剧目荣获剧目创新奖，干子碑等2台剧目荣获最佳编剧奖，草原英雄小姐妹等2台剧目荣获最佳导演奖，骑兵等4台剧目荣获艺术表演奖，侗寨琴声等4台剧目荣获音乐创作奖，血色湘江等4台剧目荣获舞台美术奖。本届文艺汇演剧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民族团结、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援藏援疆等内容，用艺术的形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思想内涵深刻，创作质量上乘，艺术造诣较高。自9月1号在国家民委网站和央视网上线展播以来，42部剧目的总浏览量已突破1300万人次，覆盖面大大超过往届，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闭幕式文艺晚会共创未来，共享荣光。整台晚会精彩纷呈，美轮美奂，通过歌舞乐等艺术形式表达各族儿女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的新时代风貌。孙春兰、黄坤明、尤泉、白马赤林、巴特尔出席活动。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积极打造高质高效的农业，建设宜居宜业的乡村，让农民更加富裕富足。 进入9月下旬，内蒙古大草原迎来了牛羊出栏的旺季。在锡林郭勒盟巴彦宝拉格嘎查，牧民郑巴根纳正忙着自家的牛出栏。 今年的风调雨顺，草场好，像今年我的牛，这个育成母牛能卖到25000，总公牛能卖到3万到3万5。 不仅牛卖出了高价，牧草也迎来了丰收。今年老郑家的8000亩草场产出4000吨牧草，冬储草有了着落。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属于半干旱草原类型，生态环境脆弱。 2016年，当地提出减羊增牛、少养精养的发展思路，累计投入资金5亿元，保护草原生态，推广优质肉牛，打造现代牧业。 现在我们不仅腰包鼓了，而且有了闲余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牧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生活比蜜甜。 从智慧牧场到可视化养殖，农业现代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在江苏苏州的营湖村，千亩早稻开始收割，当地建设高标准农田，种植优质水稻，推广水稻和油菜轮作休耕。今年早稻亩产预计可以达到1200斤。湖北恩施州的纪昌村山水资源丰富，当地通过纯菜和渔业共生的生态方式发展纯菜产业，同时引进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为村民增加增收渠道。 你现在你只要人勤快，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找钱。那我那个家庭一年10到20万嘛，那我那个日子是特别舒服温馨。 打造美丽乡村，让乡村宜居宜业。浙江金华金东区的北山口村依托佛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人人想去的桃花源。四川眉山青神县的蓝沟村依托竹资源发展竹产业，成了远近闻名的竹子村。贵州兴义市的洒金街道安置了异地搬迁群众3万多人，社区工厂、食用菌菌棒生产基地让搬迁群众安居乐业。 工作也稳定，孩子就在家门口上学。然后呢，我现在还在读那个在职大专呢。我们家呢，现在收入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孩子的未来也非常广阔。现在的这种生活就是我心目中的小康生活。 今天，北京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的国庆景观布置全部完工。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花篮里插着巨型仿真花，象征红心向党、奋勇拼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向日葵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广场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布置花球共18个。长安街沿线设置10处主题花坛，东长安街5处花坛主题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西长安街的5处花坛主题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四季画卷。 本台消息，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号，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文章说，9月25号，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文章指出，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文章强调，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坚信，

今天，国内多家煤炭生产企业和东北地区重点发电供热企业在北京集中签约。这次签约合同总量680万吨，使东北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占用煤量的比重首次提高到100%，有助于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季民生用煤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需求。昨天，一列满载着小家电、日用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赣州国际陆港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将于17天后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这是赣南老区自2017年开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今天，装载着29组集装箱、450吨货物的中吉乌班列从兰州陆港始发，最终运抵乌兹别克斯坦。货品主要包括灯具、暖气片、防盗门等，货值达$2,670,000。该国际多式联运新通道是由甘肃兰州和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共建的。今天，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大桥主桥长1380米，全线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解决了洪湖市至赤壁市过江通道的瓶颈问题，通行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5分钟。今天，江西平连高速正式通车。平连高速公路全长75.294公里，起点位于萍乡经开区，终点位于莲花县。主线采用双向4车道，有特大桥8座、大中桥20座，桥隧比高达42%。建成后，萍乡市至莲花县的通行时间由1小时30分缩短至40分钟。山东日照至河南兰考高铁曲阜到菏泽庄寨段今天开始连条连市，标志着8纵8横高铁网重要连接线日兰高铁山东段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通车后，菏泽到济南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以内。新建上海至重庆至成都沿江高铁今天在湖北荆门市正式开工建设。沪渝蓉沿江高铁全长约2100公里，总投资约5300亿元，东西横贯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6省市。新建沪渝蓉高铁对构建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马里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国第9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全部抵达任务区，完成部署。在为期1年的时间里，他们将承担警戒、防卫、医疗保障、外事联络和人道主义救援等维和任务。第3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近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博览会围绕融合、创新、共享的主题，设置了主题演出、展览展示等19项重点活动。10多万名观众走进现场，感悟运河文化，品尝运河美食，感受大运河带给人们的美好生活。第16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今天开幕。博览会以共同富裕、美好生活为主题，3000多个展位涵盖了智慧旅游服务、旅游装备用品等17个领域，重点突出红色旅游、奥运冰雪旅游等方面。电视剧《火红年华》今晚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剧以国家3线建设为背景，全景式展现建设者们响应党的号召，怀揣炙热理想，创新升级新工业体系，带领企业踏上新征程的光辉历程。 23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期间举办“香港明天更美好”主题视频编会，30余国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官员参加。 中方代表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和特区选举制度修改完善后，香港迎来了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一些国家打着人权幌子，编造谎言抹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甚至实施非法制裁，目的就是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搞颜色革命，遏制中国发展。 这种无耻行径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坚决反对，其图谋永远不会得逞。与会的香港嘉宾表示，香港社会秩序重回正轨，犯罪率大幅下降，经济再度腾飞，都应归功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和选举制度修改完善。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贯彻了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了香港长治久安。香港特区新一届选举委员会委员数量大幅增加，扩大了代表性。多国代表对中国表示支持。 埃塞俄比亚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各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这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责任，通过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来维护其公共秩序和安全，并确保国家安全。 24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65个国家做共同发言，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共同发言呼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共有近10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看到中国在2020年6月颁布香港国安法后，香港的情况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重新恢复了秩序，社会保持繁荣。因此我相信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措施。 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相关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势力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采取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和歧视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3041万845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72万487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8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8.7万例，占全球14%。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24号说，美国目前绝大多数新增确诊和住院病例为未接种疫苗人群。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西弗吉尼亚州，本周因新冠肺炎住院病例人数达新高。韩国2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73例，为疫情以来新高。新增病例中，首都圈地区的感染者数量占比超过70%，首尔的确诊病例也首次突破1000例，达到1222例。 再来看国际快讯。 24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第8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450个席位中赢得324个席位，为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且超过300席，保持宪法多数地位。英国交通大臣沙普斯24号说，英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缓解卡车司机用工荒，以解决目前因司机不足造成的供应链中断问题。今年英国正式脱欧后，原本在英国工作的欧盟国家司机难以获得签证，英国国内卡车司机出现约9万人的缺口，各种商品缺人配送。23号，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因配送困难关闭部分加油站，英国多家超市也宣布部分商品可能难以补货。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